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参加者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宇宙开发局科技人员和干部见面。见面会16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会上，国家宇宙开发局一名干部和科学家做了发言。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宇宙开发历史和人造者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宇宙开发局科技人员和干部见面。见面会16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会上，国家宇宙开发局一名干部和科学家做了发言。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宇宙开发历史和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及发射技术方面成就。接着，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外国人士做了发言。他们热烈呼吁世界主持正义、热爱真理的进步人民今后也积极展开国际声援活动，来支持朝鲜和平开发宇宙。会上以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参加者的名义，向国家宇宙开发局转交了锦旗和科技图书。